列王记上第十八章。过了许多时日，到了第三年，有上主的话传于厄利亚说，你去见阿哈布，我要在这地上降雨。厄利亚就去见阿哈布。那时撒玛利亚正遭受严重的饥荒，阿哈布将自己的家宅敖巴迪亚招来。敖巴迪亚原是一位很敬畏上主的人。当伊泽贝尔杀害上主的先知时，他曾收留了100个先知，每50人分藏在一个洞里，私下供给他们饮食。阿哈布对敖巴迪亚说，我们要走遍这地，到所有的水泉和小河那里去，或许能找到一些青草，使骡马生存，免得丧失许多牲畜。他们于是分地巡行，阿哈布独自走了一条路，敖巴迪亚也独自走了另一条路。敖巴迪亚走路时，厄利亚恰巧遇见了他。敖巴迪亚认得他，便俯伏在地说，你不就是我主厄利亚吗？厄利亚回答说，是。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，厄利亚在这里。敖巴迪亚说，我犯了什么罪，你竟要将你的仆人交于阿哈布手中，让他杀死我？我指着永生的上主，你的天主起誓，没有一个民族，没有一个国家，我的主上不派人去寻找你的。如果人们说厄利亚不在我们这里，他一定要叫那个国家和那个民族起誓说，实在他们没有找到你。现在你说，你去告诉你的主人说厄利亚在这里，我一离开你，上主的神把你带到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。我若去告诉阿哈布，而他找不到你，岂不要杀死我？你的仆人自幼也是个敬畏上主的人呢，难道我主没听说过，当伊泽贝尔残杀上主的先知时，我所做的事？我曾隐藏100个上主的先知，每50人分藏在一个洞里，由我供给他们饮食。现在你说，你去告诉你的主人，厄利亚在这里，他一定要杀我。厄利亚说，我指着我所服侍的万军的永生上主起誓，我今天一定要叫阿哈布看见我。敖巴利亚于是前去会见阿哈布，告诉了他这消息。阿哈布就去迎接厄利亚。阿哈布一见厄利亚，就对他说，叫以色列遭难的人不就是你吗？厄利亚答说，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难，而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，归顺了巴尔邪神。现在你派人去召集全以色列人，同受伊泽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，上加尔莫尔山，到我跟前来。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，聚集了那些先知，一起到了加尔莫尔山上。厄利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，你们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要到几时呢？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；如果巴尔是天主，就该随从巴尔。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厄利亚对人民说，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，请给我们牵两只公牛犊来，他们可任选一只，颇分成块，放在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，放在木柴上， 也不点火。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。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，就是真神。民众回答说，你这话说得很好。厄利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，因为你们人数众多，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犊，准备好，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只是不要点火。他们即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，预备好，从早晨直到中午，呼求巴尔的名字说，巴尔，应允我们吧。但是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。他们就在自己所筑的祭坛旁跪下，又起来跳个不停。到了中午，厄利亚嘲弄他们说，你们在高声喊叫，因为他是神，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，或者他暂时隐退，或者正在外旅行，或者他正在睡觉，必须把他叫醒。他们遂更高声喊叫，照他们的习惯，用刀用枪割伤自己，直到全身流出血来。过了中午，他们仍继续狂喊乱叫，直到晚祭的时候，但仍然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厄利亚对全体人民说，你们到我这边来。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边去。厄利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，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，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。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筑成一座祭坛，在祭坛四周做了一个水沟，可容2色阿谷种。把木柴放好，将牛犊剖分成块，放在木柴上，然后吩咐说，盛满4桶水，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。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他又吩咐说，再倒一次。他们就再倒了一次。他再吩咐说，倒第三次。他们就倒了第三次。水沿祭坛四周奔流，沟里满了水。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，厄利亚先知走近前来说，上主，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，你是以色列的天主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。上主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人民知道，你上主是真天主，是你叫他们心回意转。于是，上主的火降下，焚尽了全燔祭、柴木、石头和尘土，也烧干了沟中的水。全体人民见了，都俯伏在地说，亚威是天主，亚威是天主。厄利亚对民众说，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，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。民众立即捉住他们，厄利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，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。厄利亚对阿哈布说，你上去吃喝吧，因为已听到大雨的怒嚎声。阿哈布就上去吃喝，厄利亚却上了加尔莫尔山顶，跪伏在地，将脸放在两膝之间，以后对自己的仆人说，你上去朝海那边观看。仆人就上去观看，说什么也没有。厄利亚说，你来回观看7次。他就去了7次。第7次，仆人说，看，有一片云彩，小得像人手掌那么大，从海上升起来。 厄利亚说，你上去告诉阿哈布说，快套车下去，免得被雨阻止。转瞬之间，天空因风云而变为昏黑，落下大雨。阿哈布上车去了伊茨勒尔，上主的手淋于厄利亚身上，他就束上腰跑在阿哈布前头，直到伊茨勒尔的城门口。